在于光明星节之际，巴西先进种植研究中心成立时，近日在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举行。由巴西自由祖国党庆祝光明星节巴西朝委会、巴西朝鲜友好协会等政党团体的人士和群众参加。成立式上，一些人士做了讲话，他们热烈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以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伟人风范。